第五集。 消息是周奇阳发过来的。 赵哥，监控排查有结果了。 孟昭快步地走到了周奇阳的工位旁。 怎么样？ 周奇阳在屏幕上调出刚刚截取的监控画面。 赵哥，你看，这就是那辆黑色悍马。事发当天，他经过和经停的地点，所有监控视频全部截取出来了。5月22日11点13分，这辆悍马驶入了道路旁一家偏僻的院落，在这个院落里待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03分才从这里驶离。 干得不错，走去这里看一眼。 那辆黑色悍马待了一整晚的院落位于淮安区和文昭区的交界地带，从外面看门头不大，但是走进去里头竟然有几百平米，停靠着几辆越野车和跑车。孟昭和周奇阳一走进院落就看到了蹲在跑车旁边埋头改装的中年男人。 师傅，方便聊聊吗？ 你找谁？ 我是警察，看样子你们这里主要负责修车和改车吧。 孟昭亮出证件，同时拿出一张照片。 这辆黑色悍马你有见过吗？ 男人看了一眼孟昭，又仔细看了看照片，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 没见过。 那这里还有其他改装师傅吗？ 师傅指了指院落里的一个小屋子。 有好几个都在那边。 哎呦，再来一把。 屋子里有四位师傅正在一块打牌，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几张百元大钞。见孟昭亮出警察证，几个人立刻开始收拾牌局。 警官，我们没事干，打点小牌娱乐娱乐，别介意啊。 孟昭对这种事儿暂时也不感兴趣，他递上那张照片说： 今天不是来抓赌的，你们都仔细看看这辆悍马，有没有人对这辆车有印象？ 我没改装过。 这也不是我的活啊。 我好像见过。 是你改装的吗？ 不是我，好像是老李改装的。 他人呢？ 这好几天没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不干了呀。 如果这个男人的话属实，那看来这位负责改装悍马的人是躲起来了。孟昭知道自己必须第一时间有所行动。 小周，你和这位师傅了解一下老李的具体情况，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如果联系不到立刻去他家把他带到警局。 安排好周奇阳之后，孟昭继续问： 我想看看监控，你们这里负责管事的人是谁？ 老板不在，监控在屋里。你想看，我带你过去啊。 孟昭随着那个男人走进了后面的平房。屋里很简陋，除了几张凳子，最显眼的大件就是桌子上的电脑。 监控就在这台电脑上。 孟昭调出事发当天的监控，拖动着往后看。 怎么12点之前的监控都没了？ 哎呀，这电脑老古董一个，老是得删些视频，否则硬盘就满了，容易死机。 孟昭没说话，他继续地拖动着鼠标。忽然孟昭的动作停下来，下午3点13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很模糊却感觉有点熟。孟昭盯着那个身影，神色一变，几秒钟之后他定了定神，继续拖动鼠标，找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画面。孟昭盯紧监控画面，在看清那个人之后，孟昭呼吸一滞，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耳边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机器出故障时的轰鸣的声响。这状态持续了几秒钟之后，孟昭的意识才彻底的恢复过来。即使不想承认，此刻孟昭也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 画面中的这个人是陆时琛。 看着监控画面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孟昭完全无法保持冷静和镇定，他的脑海之中杂乱无章地冒出一连串的想法。 为什么会是陆时琛？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吴嘉义的死跟陆时琛有关吗？陆时琛在整个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不是一直在欺骗我？ 就在这时周奇阳过来了。 赵哥，那个老李 孟昭立刻挪动鼠标把监控视频关闭，然后他问周奇阳， 啊，你说什么？ 那个改装悍马的老李，我刚刚让局里的人查了一下他的行程，吴家义出事当晚他就连夜出了国，基本上是抓不着了。监控怎么样？有线索吗？ 中午12点之前的监控已经被删除了，暂时没发现问题。移动硬盘给我，把剩下的视频带回去再好好查一遍。 孟昭接过周奇阳递来的移动硬盘，连接电脑，将其余的监控视频全都拷贝进去。在等待视频拷贝的过程之中，周奇阳一直在一旁分析。 改装车辆的师傅连夜出国，监控也被删除，这样看来吴佳义的死亡真的是有人提前就计划好的。这个幕后推手不简单啊，能偷偷开走吴佳义的悍马并私底下进行改装，是不是说明吴佳义是被信任的人出卖了？ 迟迟没能得到孟昭的回应，周奇阳看向了孟昭，只见孟昭眉头紧锁。 哎，赵哥，你想什么呢？ 没事，梳理一下案情。 这时电脑响起了叮的一声，视频拷贝完成了，孟昭将硬盘拿到了手上。 走吧。 两个人离开改装店，孟昭走到副驾驶的那一侧。 你来开车吧。 啊，好。 回城的路上，孟昭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管怎么样，陆时琛既然被牵扯进来，无论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这件事我都必须要彻底查清楚。 他从头到尾地梳理着陆时琛与这个案子的种种连接。 周衍身上那根狗毛 DNA 与陆小刀一致，在周衍的推定死亡时间范围内，陆时琛也曾出入过案发现场，狗毛出现在周衍身上只是巧合吗？赵云华自杀前手机曾被偷，警方视线也曾因此被干扰，在追赶小偷过程中，陆时琛适时出现拦下了小偷，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真的是恰巧在附近？徐莹莹失踪前几天，我在去文昭高中调查的途中曾经遇到陆时琛和乔玉出入温宜疗养院，几天之后我又在陆时琛的提示下发现了疗养院地下室的秘密。为什么陆时琛当时会如此笃定疗养院里藏有秘密空间？正常情况下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吗？疗养院地下室里，陆时琛表情凝重地盯着床上的朱文秀，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什么呢？现在想来，陆时琛与这案子之间的种种巧合实在多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步。我最初也曾对陆时琛抱有怀疑和警惕，甚至推测过陆时琛是不是对周衍实施二次行凶那个凶手。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陆时琛的信任已经完全占了上风？ 孟昭的脑海之中闪过那天凌晨的十字路口，直直冲过来的卡车和突然加速挡住那个卡车的帕拉梅拉，就是那一场生死经历，让孟昭几乎打消了对陆时琛的怀疑。 一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舍命护你，你又有什么理由依旧对这个人保持怀疑和警惕？ 办案子不要因为感情而丧失了理性。 回想起徐局昨天对自己的嘱咐，孟昭逐渐地变得理智起来。 是啊，那个时候的陆时琛是一个对生命淡漠到极致的人，可能会舍命护我吗？他要救的会不会只是救护车上的证人和一个能将案件推动下去的工具？ 他压下了车窗，对着窗外极轻地笑了一声。 工具， 胸口又出现了那种被堵住的沉闷感，似乎比亲眼目睹吴佳义死亡的那天还要更严重一点，这几乎让他觉得有些呼吸困难。车子开到市局，见孟昭心事重重，周奇阳问他： 昭哥，斌哥不是要去美国了吗？要不让他试试能不能找到那个负责改装悍马的老李。 哪有那么好找，国内每年都有那么多找不到的在逃嫌犯，更别提还逃到了国外。还是让斌哥办好自己的事，不能因此而分散注意力。至于这个老李，先让技术部门同事先尝试找找看。你先回去吧，我去档案科一趟。 行。